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九十集。 他盯着高建宏：“ 你知道李寻跟方志敬之间发生过什么吗？其他所有事我们都可以先放下，你怎么能跟方志敬在一起？” 朱韵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渐渐激动起来。 这家公司是怎么来的？当初我们俩虽然走了，但投资的钱并没有给你切断。 高建宏不屑一顾道：“ 哼，200万，给我个账号，我下午就打给你，就当善款救济老同学了。” 高建宏。 朱韵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他眼睛红了，这样才显出几分女人的样子，不像刚刚冰山一块。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 高建宏只是冷笑。朱韵看着他：“ 你找谁搭档不好，非得是他？你就这么恨李寻？你这跟直接往他身上插刀有什么区别？” 这问题他不止一次问过他，他是真的渴望高建宏能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回答，可高建宏每次都是理所当然地站在那儿。他还保有最后一丝期待：“ 你别再跟他一起做事了。” 高建宏沉默了一阵，默然笑了：“ 朱韵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” 高建宏弯下腰，与朱韵四目相对：“ 从李寻第一眼在公司见到我和方志敬的那一刻起，这场仗就必打无疑了。现在就算我放过他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”“ 你根本不了解他。” 朱韵低声说。“ 李寻是狠，但他不绝情，不然他也不会进监狱。” 高建宏的眼神没有一丝波澜。“ 他绝不绝情已经不重要了。” 他直起身推开门，却没有迈出去。“ 朱月，实话告诉你，从大学时期我就一直期待着这一天。我很庆幸我跟他的这场较量是在离开学校后，这样就免于小打小闹了。” 朱月没有说话，高建宏的手机再次震动，这回他没有挂断，他声音缓和了很多，最后对朱韵道：“ 这场较量的结果一定会很惨烈，到时你别怪我。” 在朱韵跟高建宏争执的档口，李寻跟侯宁也吵得不可开交。准确说是侯宁单方面发火，原因是李寻拒绝跟他一起出国。“ 你还要回去？” 侯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，什么都表现在脸上。此刻他脸色通红，气得嘴唇眼皮都神经质地跳动。“ 你怎么这么傻？你看你那几个老朋友，一个直接坑了你的公司，一个忘恩负义，钱也不肯给。还有你以前的女朋友，你自己也看到了，早就跟别的男人跑了。你告诉我，你还留恋什么？你在里面的时候不是这么婆婆妈妈的呀？” 李寻只是坐在床边抽烟。其实侯宁注意到了，这几天李寻的样子跟之前完全不同。刚出来时他浑身戾气，现在虽然戾气也在，但他的脚更踏实了，牢牢地踩在地面上。他漫不经心地吐出嘴里的烟雾，坐下绝对不会更改了决定。侯宁比李寻小2岁，他自小长得瘦弱，但脑子聪明，他被人出卖进监狱，一直被欺负，是李寻帮了他。他一直觉得李寻跟他是一类人，他拿他当同伴，而现在李寻却要留下。“ 你要不要一起留下？”“ 不。” 侯宁想都没想直接拒绝。“ 你是第一次出来，你根本不知道社会是怎么对待我们这样的人的。” 李寻没说话，侯宁又说：“ 况且你离开这个行业这么久，想以正当途径去搞那家公司，你打算耗进去多长时间？明明有更简单的办法，为什么非得这样？”“ 不为什么。” 李寻将烟扔到地上，一脚踩灭。 我不习惯简单，辛不辛苦不重要，我得咽下这口气。 他很随意地说出这番话，目光又黑又沉。侯宁不止一次被他这样的目光触动，这是侯宁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拥有的目光，极具侵略性，像黑色的火焰，不碰到的人不会知道他有多炙热，而碰到的人早就伤痕累累。侯宁最后努力道， 我们去国外不行吗？也能给你报仇啊。 这些人不值得我躲起来，我走了才叫一败涂地。 当他做好决定，就再没有任何的不清不楚。他干干脆脆看向侯宁， 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留不留？ 侯宁从思考中惊醒，后背全是冷汗。 不。 侯宁想起自己第一次出狱的时候，他也曾幻想过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可现实却给他上了无数的课。他用力摇头，额头甚至冒了汗。 不，我不会留下的，我不能忍受那种看人脸色的生活。李寻，你绝对会后悔的。 李寻安静地看着他，侯宁咬牙切齿。 你看着吧，你早晚要来找我。 他说完夺门而出，摔门的声音很大，整个楼层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隔壁门口堆着的空塑料瓶被震倒，咕噜噜地滚了到下层。李寻仰头躺倒在床上。这房子太旧，天棚落下不少墙皮，边沿的位置还有浅浅的霉菌印。李寻闭上眼，他刚刚没坐多久，可后背已经有点僵了。他试着转动一下脖子，听到骨节响动的声音。他自嘲地想到，他也不算孤家寡人，至少这折磨人的后辈至始至终陪伴着他。月中的某一日，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第14届互联网大会在本市举行，地点在华江大酒店国际会议中心。朱韵的入场证是从之前合作过的一家公司要的，他到的比较早，门口安检的地方只排了3-4个人，宽阔的走廊里铺着薄薄的红毯，两边全是参加大会的展商和 IT 公司的广告牌。每家公司的牌坊前都在搞活动，扫二维码下载 APP， 安装成功后赠送 U 盘和充电器或者水果饮料。朱韵正好有点渴，他去扫了一个理财 APP， 志愿者热情地端给他一个小果盘。朱韵一边往嘴里送苹果，一边将安装好的软件打开，闪退了。朱韵把苹果咽肚，将 APP 卸载。近几年网络业务发展迅速， P2P、O2O 等新一代商务模式逐步兴起，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小型 IT 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成批成批地冒出来，这次的互联网大会也是如此。来参加会议的大多是渴望拓展渠道的小公司销售或运营人员。朱韵来到会场，大会还在准备阶段。华江集团财大气粗，整个会议中心布置的华丽异常。为了营造高科技的效果，墙上4面近10米高的落地窗全都被厚重的垂帘挡住，不让阳光进入。顶棚上装了3只大型魔球灯，转出绚烂的色彩。整个大厅有近1000个座位，每把椅子上都罩着白色的衬布，座位下方放着一个口袋，里面装着此次会议的流程、奖项以及嘉宾介绍。朱韵找个座位坐下，翻开介绍嘉宾的小册子，第一页上就是方志敬神采奕奕的照片。吉利是5家受邀参加大会的公司之一，也是华江集团准备注资的企业，位置在最前排正中央，椅子都跟后面不同，雪白的欧式实木真皮椅，端正气派。 他没看介绍，直接合上。他是来等李寻的，他有预感，他会来。前段时间他一直尝试联系李寻，但没有成功。这人忽然之间像蒸发了一样，问任迪和傅一卓，他们也找不到。那个时候朱韵才意识到，自从李寻出狱后，所有的见面都是他找来的。他们反过来想联系他的时候，根本无处着手。发现这一点让他觉得有些好笑。他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，所有人都在跟着他的情绪走。傅一卓说的对，人有些东西是渗进骨头里的，改也改不了。在连续找人一个星期无果后，田修竹建议他出去散散心。那时互联网大会正好要召开，朱韵收到邮件，看到吉利公司作为代表参加的消息。他想给李寻打个电话，可始终想不起来当初他抢来侯宁手机时那一瞥而过的号码。 你要这都能记住，我就回法国了。 田修竹笑着说。朱韵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田修竹话里的意思。田修竹很体贴人，他的体贴也是深入骨髓的。他不会让人不舒服，也不会给人难堪。他就像那座莫奈花园一样，安安静静，本身就很美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